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點到9點， 你的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天我們會關心到香港的生態文化發展，甚至一個人就對這方面都很有研究，甚至會推廣旅遊教育方面的，就請來旅行家創辦人李依強 Charles Lee， 或者你自己介紹一下自己先。 好啊， Gloria 你好。Charles 呢，其實喜歡行山，所以在行山的過程裡面也想培養自己的小朋友熱愛大自然啦，令到身體健康啲啦。 好啊，或者咁啦，我哋先睇下啲相片，就講下咧，你幾時開始去關注啊，同埋學習呢啲生態文化嘅知識先嘅。 咁其實你行山嘅過程咧，入邊咧你會見到好多好奇妙嘅自然生態嘅，所以咧其實你就好想同人分享嚇。好似我哋而家即係鏡頭所見到嘅咧，就係一個咧荔枝窩嘅嗰啲白花魚藤，佢哋個魚藤咧其實就會由地下呢個攣攣上到去樹頂，咁先至開花有葉嘅嚇。咁呢啲嘅樹藤嘅粗度咧，就係即係粗過你條腰嘅嚇。所以咧，其實喺荔枝窩見到咧，其實係好壯觀咯。 或者我又講問下你咧，你幾時開始真係好關心大自然嘅？或者你同你嘅成長背景有冇關係？或定係屋企人都好中意行山嘅咧？ 其實呢我創辦旅行家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呢，就是呢我的小朋友呢一出世他就有心瘤病的。如果一般的父母呢會將小朋友呢運在家裡的。所以但我們就即我自己喜歡行山，所以我就希望透過行山呢就 將 他鍛鍊他身體。所以就去到他5歲的時候呢，因為之前有行山啦，所以他的身體都比較強壯，5歲的時候呢就做了一個心臟保留的手術，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手術的，因為你要將胸骨抹開來做，所以呢小朋友也都透過行山，所以其實他就很健康成長。在這個過程中我就很想跟人分享跟小朋友行山的樂趣，所以就 親子為主。 沒錯。 第二我想問一下你，其實當年未必有那麼多資料給你，也沒有那麼多網站，你怎麼搜集這些資料呢？ 其實呢當你行山的過程中，你開始會認識很多朋友的。這些朋友呢就會他們有些是專長植物，有些是專長石頭昆蟲雀仔你就會認識了之後呢，你就會跟他行，也都會自己去找一些書去聽一些講座樣。後期就是我直頭呢在創辦了這個網站之後呢，第二年我就開始搞一些生態旅遊活動了，就請這一班的專家跟你帶團，帶啲市民去認識我們的大自然生態。 其實真的很好，因為等我們認識大自然多一點，其實人和大自然是一個共融的嘛，我們應該要欣賞大自然，還有可以怎樣去能夠大家相處得更加好，是不是？ 是的， 因為現在的變化都很多，令到氣候啊各方面都很影響，所以你不止這個組織，你還有很多關注大自然的環境的海濱的組織啊，甚至其他的管理都有做。 沒錯，就除了你去辦一些生態旅遊團可以直接跟市民接觸之外，亦都希望透過成立不同的協會而去推動一些環境保育的工作。所以我就去年成立了沙頭角文化生態協會，希望在沙頭角區做一些文化傳承的工作，亦都去設立了一個沙頭角故事館，另外我就亦都成立了這個美麗海岸關注組，因為其實過去兩年大家都留意到就海岸的垃圾是很嚴重的，對那個 海岸啊、泥灘嘅生態破壞好大嘅、嗯，所以成立呢個協會咧，亦都希望咧為呢個自然生態保育咧出一分力嘅。 嗯，咁而家我哋睇翻啲相片先，就聽下你講一路，其實睇到香港好多好靚嘅自然面貌咧。其實我哋香港生物多樣性都好多噶，包括蝴蝶啊、青蛙啊各方面都好多。我哋睇下呢個地方有咩嚟 咧？呢個地方咧其實就係咧一條古道，咁比較有特色嘅。 係、嗯， 因為你一路行嘅時候咧，會經過河溪啦，同埋一啲咧即係以前咧梯田所造成嘅一啲嘅圍泊啦。嗯咁、啊、你見到呢啲咧，石頭咧生曬青苔啊，人喺旁邊走過啊，喺啲樹蔭，喺嗰啲古老嘅樹啊之下走咧，其實你會感覺到一啲古道鄉村嘅氣味啦。 但呢古道喺邊個位置嚟 啊？聽聞呢個咧就喺烏溝藤行入去三媽村咧、 哦、 就會經過啦，所以苗山古道。 係，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又睇下啦喎。 係啊，咁呢個咧就係、行到去過咗三黑村咧，我哋就會去到荔枝窩。係 啦， 呢係一條古村。咁、呢條古村咧，其實喺二千年左右咧，其實咧就已經剩翻一個、一對老人家嘅啫。係啦，咁咧就其實你會覺得好可惜，就係呢條村咧，其實咧曾經係東北最大嘅客家村。 係、 佢嗰個建築咧係好靚，即係三條直巷、九條橫巷，有圍牆包圍住。咁你就但係咧，其實你見佢就係冇曬啲人啦，而啲田基啊，全部都長曬野草雜樹。 所以香港大學就同佢一齊咧，就復耕翻啦，復村。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包括林超英台長啦、前台長啦，咁佢見到咧，佢覺得一個好靚、好有生態價值的地方，佢希望將佢活化。咁所以而家其實我哋再去荔枝窩嘅時候咧，其實會見到另一番景象。係 啦，冇錯。而家所以你哋都好好做咗一個叫做文化生態自由行嘅。咁我哋做開古蹟文化嗰啲，就比較研究成個村嗰個客家建築特色啊，其他方面嘅嘢、可能你哋就會講多啲文化生態嘅嘢，譬如話，即係可能個村嘅裡面有啲咩嘅特別嘅，真係樹木啊，可能嘅生物多樣性嘅嘢，或者係講下裡面有啲咩特別、你可以大家留意啊。如果真係跟你去荔枝窩嘅時候，有啲咩特別可以睇下咧？ 其實咧，我哋沙頭角文化生態協會咧、就喺得到呢個北區區議會資助之下咧，我哋而家咧就由九月去到19年嘅一月13號咧，咁星期日咧，我哋就會喺個船上邊咧有一個生態導賞員喺度做導賞嘅，咁沿途介紹一啲嘅自然生態文化各方面嘅嘢啦。咁同埋我哋都會派發一張地圖，咁呢一張地圖咧就會係其實沿住沙頭角咁附近嘅即係啲行山徑啦、嗰啲古道啦咁就可以咧即係市民攞去揸住呢一張地圖咧、而可以按圖索騎咁咧， 係啦，揾到啲 咁揾到一啲 嘅嘢， 冇錯啦。咁你會見到好多一啲嘅即係自然生態啦、文化啦、古蹟啦咁樣咁、其實就會令到咧，你唔係單純咧係去行山，而你會對周圍嘅 環境更加多 認識啦，係啦。 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喎。 嗯。 頭先呢張相都係 荔枝窩 啦，客家村嗰度 啦。咁呢一張咧就其實就係吉澳，係啦。咁吉澳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島嶼嘅。咁如果我哋形容佢個島嘅形態咧，就好似一個反射嘅中文之字啦，咁你就當你行上咧呢一個咧高棚頂嘅時候咧，你就會望翻落去咧佢澳背塘嗰邊咧，其實係一個好靚嘅內灣咁、就個泥灘嘅生態好豐富。咁周圍都俾山圍住啦咁就變咗你唔感覺呢個係一個香港嘅地方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我鍾意即係去行山啊、睇風景啊咁咁、其實吉澳呢一條路線係好值得去嘅。 即係其實香港都好多地方呢，有啲短啲，有啲長啲路線，其實香港好值得去，因為好多真係呢人哋 Trip Advisor 呢都介紹好多香港其實值得行山嘅地方。 冇錯，你而家睇到呢張圖你都好想去㗎啦、因為唔係太辛苦。 係啦。咁我哋下一張圖就睇下咯喎，呢、這個我哋真係要珍惜啦，資源越嚟越少嘅數目。 係啦，咁咧就中華白海豚啦，香港嘅吉祥物啦咁其實以往咧，我哋就喺屯門對開嘅沙洲龍鼓洲咧、會成日見到佢蹤影。 喺大澳啦。 係啦，咁但係咧就因為興建機場啦，同埋咧航道好繁忙啦， 冇錯。 所以啲白海豚咧，慢慢咧就係南遷啦，就搬咗去大澳啊，甚至咧去咗啲大小亞洲嗰邊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想即係揾到佢哋咧，其實咧喺即係沙洲龍鼓洲咧已經係比較難啦，同埋個記錄都少咗好多。 俾咗好多，其實都佢哋曾經 都會㗎，都會㗎，係啊，嗯。 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去研究一下啦。 係啦，咁就其實我哋香港真係 好 福氣， 係 啦，有成260多種蝴蝶，係啦，咁就因為我哋係有一個亞熱帶嘅氣候嚇，咁所以其實一年四季咧個温度啊，嗰個氣候嘅一演變咧好明顯啦嚇，咁所以我哋喺夏天咧會見到咧多姿多彩嘅蝴蝶啊，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睇生態咧，其實香港係好豐富嘅。 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咧，其實亦都有啲機構專係做蝴蝶嘅研究啊，或者數蝴蝶啊，等佢登記啊，咁你都學到好多趣味嘅嘢。 係啦，同埋因為好似所講咧，如果你係2000年之前咧，其實呢方面嘅資料咧係好缺乏嘅。咁但係咧就因為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專家啦、學會啦，咁亦都政府漁護處嘅推動啦，咁所以而家多咗好多嘅資料咧，咁大家對呢個自然生態嘅認識又多咗好多，咁個保育意識又高咗啦。係 啦，其實好緊要，我哋一識欣賞自己有嘅嘢咧就好好啦。咁我下一張相片度睇下。 嗱呢一張咧，大家見到其實好壯觀嘅， 冇錯， 即係嗰啲石頭咧呈現咧六角形嘅， 嚇， 咁呢個就係香港可以成為世界地質公園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嚇，因為我哋嘅六角柱石咧其實係分布咗喺成個西貢嘅地方嚇，咁我哋成日形容呢、這、一個。即係地質公園最突出嘅地方咧，係一個破火山口嚟嘅嚇，咁直徑咧有成20公里，總面積超過100平方公里，而呢100平方公里入邊咧，主要嘅石頭就係呢啲六角柱石所組成，係啦，咁就因為佢係屬於酸性嘅火山灰，即係火山岩嚇，咁所以咧即係喺世界上其他地方咧係比較缺乏嘅，同埋咧佢哋亦都冇嗰個。直徑冇咁粗啦嚇，咁所以喺世界上咧，其實香港咧係即係應該係最大規模嚇，同埋個直徑係最粗嘅地方嚟嘅。 咁我想問下，頭先你講個破火山口係啲咩原因可以做到咧？好似啲咁嘅六角形嘅石嘅咧？ 嗱，咁其實我哋要追溯到1億4000萬年前嚇，當時咧香港其實最後一期嘅火山大爆發嘅嚇，咁咧就火山熔岩咧。噴咗出嚟之後咧，其實火山口下低有個火山熔岩庫咧，就叫做即係空虛啦。咁咧承托唔到成座火山，咁啊聚咗落去嚇，咁咧就形成一個巨大破火山口。呢、這個巨大嘅破火山口咧，佢咧就即係接收咗啲火山灰同埋噴淨嘅熔岩，而喺呢個好似一個鍋形嘅形態嘅地方嗰度咧，就冷卻啊。咁呢個冷卻過程入邊咧，佢就會收縮。咁收縮咧個最有效嘅物理現象咧就係一個六角形嘅形態出現啦嚇，咁所以咧我哋喺西貢咧就會見到啲石頭就好似而家見到咁啊六角形啦 嚇。咁我想問下呢啲容唔容易因為佢石到硬到係好強啊，定係中等啊，定係會冧？因為有啲外國好出名嘅石都會溶咗冧咗啊嘛，到一段長時間。 其實咧石頭就唔會即係其實係好石頭係好硬嘅，係啦。如果你一般嘅情況之下咧，佢係即係所有石頭咧冇分別嘅，即係都係咁硬嘅。但係如果你去到一啲嘅所謂地震或者係板塊運動嘅時候咧，其實呢啲嘅石頭互相推撞啦，又或者火山熔岩咧湧緊上嚟嘅時候咧，咁呢啲嘅熱力咧會將原先嘅石頭咧就令到佢軟咗嚇，或者咧就係因為你嗰、那個即係碰撞嘅壓力，令到啲石頭咧受壓咧，亦都會即係有一個即係人性嘅出現啦嚇，咁所以咧。呢啲有人道咧，就會令到石頭好似會攣咗啊、曲咗啊咁樣嚇，咁所以即係如果你本身嘅石頭咧係硬嘅咧，你只係碎石啫，就唔會話我即係好似我哋有時見到一啲折曲啊，或者係轉彎啊咁樣，嗰啲係要一啲特殊嘅情況之下先做。 或者係有啲水太勁係咪開始即係嗰時，譬如澳洲 嗰啲咧就係另一個情況，嗰啲咧就係一個侵蝕嘅現象，侵蝕現象就佢會可能一陣有張圖就可能會有一個即係你見到一啲湖穴嘅出現啦嚇，或者係啲海蝕洞啊、海蝕拱啊咁樣啦。 好啊，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嗱，呢個咧就介紹翻你啦，即係喺2000年時代咧，你成立咗呢、這個即係旅行家嘅機構啦，即係其實從事咗好多。概念就係做環保研究啊、推廣啊、教育，因為我哋好多嘅，甚至做啲培訓，俾啲人可能成為俾一啲專家嘅唔同類型嘅專家，甚至係即係樹藝師亦都有嘅，所以可以咧又講下你哋初初成立嗰個目的啊、宗旨係啲咩咧？ 其實咧 即係旅行家咧，初頭咧就係一個推廣親子行山嘅網站嚟嘅。係啦，咁但係咧，即係開始咧就話啊，我哋希望咧多啲人可以咧，即係接受到，即係或者培養到對大自然嘅興趣，同埋可以從中學習。 係啊， 咁所以其實我哋喺2001年咧就開始舉辦一啲生態旅遊團，咁然後亦都舉辦啲小朋友嘅訓練暑期訓練班，係啦，咁咧訓練啲小朋友去接觸我哋嘅大自然，咁咧我哋會教佢一啲嘅即係露營啦，即係一啲嘅 求 生本能啦，團隊嘅訓練啦，係啦，咁我對認識大自然啦、文化啦。咁呢個係比較特別啲嘅，呢個就去咗咧石鼓洲去參觀一個即係戒毒所嚇。咁呢個係一個羅馬浴池嘅入邊嘅建築物。呢、這個建築物咧，全部都係嗰啲做緊戒毒嘅朋友咧，佢哋去透過一石咧去砌出嚟嘅嚇。咁啊，好特別嘅地方。咁我哋都會帶啲小朋友去認識香港，即係唔同地方，亦都從中咧令佢哋知道。即係一啲嘅教育啊或者環保嘅重要性啦、 好啦，當時你其實咧，你頭先講咧都會面對好多困難，早期冇咁多網站啦，去成立嘅時候可能都面對一啲困難，係有啲咩困難你曾經要面對過，或者係有啲好難忘嘅事去做呢樣嘢咧？ 其實咧，始終咧生態旅遊咧係一個好小眾嘅市場啦嚇，咁所以咧嗰、你要去推廣。俾市民知道咧，其實咧你初頭個反應係好差嘅，係啦，因為另一個情況就係因為你個成本會比較高，因為真正嘅生態旅遊咧，其實你係一個即係人手嘅比例要高啦。你唔會話去有購物啦咁你會真係咧係請一啲專家去教導係啦，或者去講解。咁所以在咧，你個成本係比其他係高一倍有多嘅咁但係你個團費咧，當你一拼起其他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就係話啊，人哋即係未必係願意俾咁嘅價錢雖然你話我係一個真正嘅生態旅遊，我係一個高質素嘅旅行團。係啦，咁我哋會去對大自然嘅破壞會減少啊，我哋會真係學到好多大自然嘅知識啊咁。但其實原來咧好多人去郊外其實係有好多嘅原因嘅。係啦，咁你知啦，即係其實可能我去郊外，我純粹係一個朋友嘅聚會嘅場合啫。或者我純粹咧就想出去行下散下心嘅啫，係啦，咁又或者我即係純粹就係即係想知道多少少係啦，咁嚇咁啊即係其實佢哋嘅原因唔係真係想話我想喺大自然學習到好多好多嘅嘢，只不過即係我純粹係想去行下係啦。 咁當時咧係好似呢個團咁樣啦，當日學啲乜嘢，同埋咧佢哋有啲咩反應啊？小朋友。 小朋友咧，其實佢哋好開心㗎。你會發覺咧，就係話咧，佢哋咧，即係喺屋企或者喺商場嘅時候咧，佢哋其實即係成日對住都係電視啊，嗰啲遊戲機啊咁樣。係啊，咁但係咧，即係佢缺乏咧，即係一啲嘅跑跑跳跳啊，或者缺乏我哋成日講話童真啦嚇。咁但係咧，去到呢啲地方，其實小朋友會互相感染嘅。一個好活躍跑嚟跑去嘅時候，其他就會追逐啦，即係追住佢啦。係啦，咁咧亦都佢哋咧，哇！發覺原來初頭對蝴蝶啊或者蜻蜓啊，佢哋其實抗拒嘅。 驚驚地。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原來咧你觀察之下咧，哇！原來睇到哇咁多色彩嘅喎，咁特別嘅喎，每一隻都唔同嘅喎。咁開始佢哋有興趣啦，甚至咧就跟住咧填色啊，去畫啊，咁咧。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喺小朋友咧即係嗰個變化啦。咁同埋咧，其實咧比較深刻嘅咧就係即係有個家長啦咁佢就話佢即係當然，其實我哋當時唔止一個啦有其他嘅小朋友都係有個情況就係佢哋比較咧係即係自閉。輕度的自閉或者他們是即是學習是有障礙的所以呢在那個課程中呢他們覺得他們學到即培養到有興趣 啊、所以呢就、父母跟我講就話，即係讀完呢個課程之後咧，即係暑期班之後咧、有個媽咪咧，每個禮拜六咧都要帶小朋友去有啲郊外地方去觀察，去揾蜻蜓啊，揾蝴蝶啊，咁咧就亦都係外向咗啦，就唔係以前咧即係咁孤僻啊，而家會合群啊，會同人分享啊咁樣咁、所以求就父母咧都同我講翻，佢哋好感激我哋，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大自然咧唔單止一個學習地方，亦都係一個咧令小朋友咧恢復童真啦，係、令到佢合群啦嚇嘅地方啦。 咁同埋可以講下你嘅故仔咧，即係其實你細路哥經歷咗同你一齊去行山時候咧，有啲咩令到你哋兩個關係會有啲嘅轉變啊？方面嘅嘢， 其實咧，即係應該咁樣講啦。其實小朋友細個嘅時候咧，佢哋係跟隨父母嘅，咁所以咧，其實就係睇住睇視乎咧，就個父母帶佢去邊嘅啫。係啦，咁我自己就好中意帶小朋友去郊外啦，因為你行山嘅過程入邊咧，其實你會同小朋友有好多嘅溝通，咁咧就即係你亦都會引發佢嘅好奇心嘅，因為我成日都會問啦，喂。呢個係咩花啊？嗰只係咩蜻蜓啊？咁我會帶埋圖鑑去啦，咁佢哋就會喺途中咧就話啊，即係你一言我一語啊咁樣啦，咁咧就不斷問嚇，咁啊唔單止問題老豆啦，亦都有問題嘅仔啦，咁你即係東拉西扯，其實就喺過程入邊一個溝通啦， 增加好奇感啦， 好奇感啦嚇，咁就另外咧，我哋喺一走完一個山，有一個山嘅過程入邊咧，其實大家係互相依賴嘅，係啦，互相推動嘅嚇。咁所以其實亦都會咧，令到小朋友咧有一個鍛鍊同埋一個毅力喺入邊啦，有一個成功感啦嚇。咁而作為爸爸嘅我咧，亦都咧會有一個印象俾咗小朋友，就係話啊，爹哋好叻啊咁樣。其實就係一個。即係好似一個偶像嘅 model 俾佢 形態出咗嚟啦嚇，咁所以其實小朋友就會將呢啲嘢其實一路咧會即係好深嘅嚇，咁其實佢慢慢就算佢大個咗咧，佢都會將呢樣嘢咧覺得即係佢爹哋係值得尊重，同埋爹哋係好叻嘅嚇。 好，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啊，睇下啦。 除了小朋友訓練班之外咧，亦都我哋做好多咧生態旅遊課程、大型嘅訓練。啊！呢啲我哋都係揾一啲嘅唔同嘅植物專家啦，其他嘅生態嘅專家咧去教啦嚇。咁而家佢哋就喺度認識緊樹木嘅嚇。咁呢個樹木咧就話啊，我哋其實即係點解可能呢度啲樹下都冇咁多草咧咁樣嚇、其實我哋會講個原因嘅，係啦，咁令到即係嗰啲即係學生啦嚇，嗰啲學員咧，其實就 去留意多啲啦， 留意多啲同埋即係了解即係大自然嗰、那個。即係嗰個生態環境，其實同我哋可能人咧都係息息相關嘅，係啦。 咁講下點解會好似呢棵樹會少咗啲草喺下面咧？ 嗱，呢一棵咧就係台灣相思，其實佢個樹咧係比較個樹葉係比較密嘅，係啦。咁咧就同埋咧佢都比較霸道嘅嚇，咁所以咧其實咧佢下低個泥土嘅養分係相對少啦嚇，咁佢個樹比較密咧，陽光透唔到落嚟啦。咁所以咧就令到下低嘅植物咧都會即係啲草咧都生得冇咁多，係啦。咁就喺政府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呢一個係一個防火林嘅作用嚟嘅，係啦，因為咧火咧燒得最快係唔係樹係草，係啦。如果你少啲嘅草咧，其實咧個火嘅蔓延咧就會慢好多啦嚇。咁所以其實就係台灣相思係以往咧係其實作為一種咧防火。道嘅作用嚟嘅， 咁就好嘅意思，大家都聽到，都認識到多啲咯喎。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咯喎。 呢一張都係即係小朋友去文化考察嘅相啦， 係。咁呢個位置係邊度嚟㗎？ 呢個咧就係大夫弟喺元朗嚟嘅，係啦。咁即係除咗生態，我哋都要對文化咧有了解啦，嚇個歷史啊咁樣。 係，即係呢個工作就好似我哋咁樣，唔同嘅人去行導賞團啦，導賞團之後有時有機會可能俾你畫下畫又有啊，去等佢即係認識多啲啊，去做啲工作紙都有啊。 冇錯，係啊。咁其實小朋友咧對文化興趣都要由細個培養嘅。 係，冇錯。好，咁我哋下一張啦。 係啦，咁呢個就係去教佢哋去辨認咧樹啦嚇， 咁可以由樹葉開始啦嚇、嗯。原來其實樹葉咧都可以分，即係複葉啊、單葉啊，同埋咧即係羽狀複葉啊，其實都好多好多嗰、那個分類喺入邊嚇。咁、呢個就係即係示範緊點樣去辨認棵樹啦嚇。 嗯，咁有咩特點咧？當你去學習樹葉嘅時候，會唔會同個樹有關咧？即係或者點解嗰種樹一定會生頭先你講啦唔同嘅形態嘅葉咧？ 其實如果你用比較闊啲嚟講咧，其實就係香港係一個亞熱帶嘅地方， 嗯、 香港都係屬於一個闊葉林嘅地方嚟嘅、嗯。但原來香港咧，其實早期咧大部分嘅樹咧，原來都係植樹嚟嘅，而呢啲植樹咧都係外來嘅品種。嚇、 嗯， 咁呢啲品種咧，其實就係即係你會見到好多松樹啦，就係、是、我哋叫做針形葉啦嚇。咁、你如果另外一啲就係台灣相思啊嗰啲咧，就披針葉啦，披針形嘅葉啦嚇嚇。咁、就如果你話啊，即係如果你本身嗰啲葉咧就比較闊落啲嘅，即係你話我封香嗰啲就係本地嘅樹葉啦嚇啊，咁啊會變黃變紅，即係紅葉嗰啲會剝落咧，嗰啲其實係我哋本地嘅樹葉係啦。咁呢個咧就係即係當我哋辨認到呢啲樹嘅時候，或者就咁睇個葉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已經咧，即係知道呢啲係本地啊，定係外來嘅品種啦、 嗯，好，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去睇下啦。呢度都好靚喎。 啊，呢個係馬士洲，係、啦，咁咧就其實咧，即係好似話齋啦，即係昆蟲啊、植物之外，其實咧石頭都好緊要嘅。咁、我哋要認識香港嘅地理同埋岩石地貌啦嚇。咁、呢個馬士洲其實一個咧岩石學堂嘅地方嚟嘅，係啦，因為下低其實我哋可以揾到火山岩啦、沉積岩啦嚇。而就呢個角度望落去咧，其實下低咧有一個連島沙洲嘅、你見到兩個島中間咧有一個牆堤咧係即係。即係連接埋一齊啦嚇，咁、就呢啲嘅呢個牆體咧，一般嚟講就是天然嘅，係啦，咁、所以連到沙洲啦，兩邊嘅沙咧被帶到呢度沉積啦嚇，咁、形成個沙洲啦。咁但係咧馬士洲呢度有少少特別就係、村民咧為咗加快佢嗰個沉積咧，即係令到啲即係見到一條沙堤出嚟咧，佢哋就放咗啲石頭。你見到左邊呢邊咧，其實會有啲石頭喺度嘅，咁佢就加快嗰、即係沙嘅堆積咯，嚇咁所以而家呢個就變咗係半人工嘅連島沙洲嚇、 明白。咁呢個特點咧，其實你當時揀呢個地點係容易去啊，定係佢有行難度啊，定係覺得呢個地方除咗景色靚之外，仲有咩特值得大家留意咧？ 其實咧呢度咧係相對交通方便啲、車去到嘅，即係三門仔嗰度啫。係啦，咁咧就同埋佢嗰個生物即係個岩石嘅多樣性咧係比較多嘅，係啦，因為頭先所講啦，我哋可以揾到咧石頭啦，即係火山岩啦、沉積岩啦，同埋一啲嘅龍落水嘅現象啊咁樣嚇，咁、嗰個岩石嘅多樣性咧都比較豐富嘅。 好，咁我下一張睇下啦。 係啦，咁呢個就係即係我自己去都會參與一啲嘅導賞啦嚇，咁呢啲對象可能有時係啲親子啦嚇、或者好似下一張咧，可能我哋會見到一啲嘅大人啦、學生啦嚇，咁、咁所以都都會面對唔同嘅人啦嚇，同埋我每個月都會做一次帶領一啲嘅免費嘅會員行山活動啦嚇，咁呢啲嘅人數可能要好多啦嚇，咁、你可能。有時成百人一起行啦嚇，咁、因為我一路都係推廣即係親子行山啦嚇，咁、所以我嗰啲路線咧相對係安全同埋即係輕鬆嘅，係啦，咁即係三個鐘到可以完成嘅路線嚇，咁、所以其實就係好適合一啲嘅初行山者啦，一家大細啦。咁同埋即係一啲即係老朋友嘅聚會咁啦嚇， 係、因為唔太辛苦咧，可能大家完咗之後，你又可以喺附近食下嘢啊， 冇錯， 再自己休息一下，跟住就可能有自己活動之後，仲可以參與。 係啦係啦，咁我哋就唔係鬥快啊，或者係其實就係一個即係慢步啊，係 啦 交流，咁所以其實就係、即係好多朋友都即係佢就當係一個即係大家即係見面聚會嘅機會咯嚇。 好啦，好多時咧，你頭先講又有大人啦，有學生啦，有嘅推廣嘅過程，其實都有好多步驟。除咗網站之外，你哋點去咧？我見到你哋可能喺即係一啲嘅專業嘅導遊團啊、領隊團都有。咁你又講下你哋會點去推廣你哋個機構咧？ 咁咧就過往咧，其實咧就係因為有好多媒體咧，其實對生態旅遊都有興趣嘅。咁、大家可以想象喺沙士期間咧，其實期間咧就係話咧好多即係人咧都想去郊外嘅。咁、所有嗰啲即係碼頭啊，或者係巴士站啊，即係去西貢嗰啲地方咧、其實全部都逼曬人喺度嘅。係啦，咁咧就亦都因此咧，其實咧好多嗰啲報紙啦、雜誌啦，其實佢哋都會去想介紹多啲行山路線嚇。咁、所以嗰陣時咧喺即係其實由2000年開始咧，其實我就會經常帶一啲傳媒咧去行山啊，去做一啲生態旅遊路線嘅探索啊咁樣嚇。咁、所以傳媒的報道是其中一個宣傳的途徑啦、就另外就會舉辦一些講座啦、這些免費的講座啦、也希望俾多啲朋友咧，即係喺未讀我哋嘅課程啊，或者未報我哋嘅團之前咧，了解一下我哋嗰啲係乜嘢嘅內容、或者對我哋公司多啲嘅了解。 好，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之後繼續再講多啲咧，即係你頭先講咧，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啦，點樣能夠成立好多唔同方面嘅路線啊，或者你啱啱推介俾大家認識更加多，好嘛、 好啊。 嗱，雖然你係我好尊敬嘅蕭生，不過今日都是難免一戰。 好，你放馬過來吧。我們的牛丸、真是彈到可以打乒乓球，純一家級韓牛做的，除了用來打邊爐，它還可以用來韓燒。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牛筋丸，一種就純韓牛丸。你睇你中意食邊只？ 好彈牙喎，大佬。 梗係啦，打得乒乓波啦。 咁啊，大家就要試啦。因為點解咧？我同你講，你唔係話成日有機會試嘅。啊，如果唔係蕭生戇居居咁整啲咁嘅嘢出嚟咁啊，邊有得試啊？ 呢個得意啦，我呢個。 少少嘅咯，咁樣啊。燒係另外一種風味。 好脆香又，另外一種好香嘅又。嗰、那個牛味係非常之好嘅。呢樣我攞俾大家睇下先。呢、這個肉泥都好喎，呢、這個其實。 喂，這個好好食，彈牙，仲可以用嚟打乒乓球。